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沈石溪的动物小说《第七条猎狗》的下半部分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关汉卿的剧本《鲁斋郎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昨天我们欣赏了沈石溪的动物小说《第七条猎狗》的上半部分。老猎人赵盘八从解放军那里得到了一只军犬做猎狗，他给这条猎狗取名叫赤痢。有一次在猎捕一头野猪的时候，赤痢不顾主人身处险境，自己躲开了，赵盘八气得要宰了他。赵盘八的孙子艾苏苏偷偷放跑赤痢，在森林里赤痢成了一群柴狗的首领，但他从不带着狗群到芭蕉寨去。到现在他也没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撵进山林。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赤痢遭受赵盘八的毒打，被迫逃进山林，那真是冤枉的。那天赵盘八向野猪瞄准开枪时，脚步一移动，踩在草窠里三枚蛇蛋上。当时赵盘八全神贯注盯着野猪，哪料的草丛里倏地竖起一条黑褐色的眼镜蛇，颈部那对白边黑心的眼镜状斑纹迅速膨大，血红的蛇须快速吞吐着，嘴里呼呼有声，从背后盯着赵盘八裸露的臂膀，眼看就要……一般来说狗是不敢惹毒蛇的，可是就在这危急时刻，赤痢不顾一切地窜了上去，一口咬住眼镜蛇的脖颈。一米多长的蛇身紧紧缠住赤痢。正在这时，赤痢听到主人大声的呼唤，他哪敢松口，两个动物在草丛里翻来覆去地扭滚着撕咬着，直到赤痢把眼镜蛇的三角脑袋咬下来之后，才顾不得喘口气，跳出草丛，扑向卡在两根榕树根间已经血流成河的野猪。可惜这个情景赵盘八没有见到，赤痢也无法告诉他的主人。赵盘八为赤痢的不忠伤透了心，他卖掉了火药枪，决心不再狩猎，给生产队放牧两头黄牛。不久，那两头黄牛在同一天各生下一头小牛犊，这可喜坏了赵盘八。一天清晨，赵盘八身背一架古老的木弩，让孙子艾苏苏骑在一头母牛背上，赶着牛群到大黑山边缘的野牛寺去放牧。一对小牛犊在草地上欢蹦乱跳，一会儿跑到小溪边饮口凉水，一会儿又窜到母牛腹下，用稚嫩的小嘴吮吸乳汁。母牛娴静地站立着，一面嚼着嫩草，一面还不时伸出舌头在牛犊背上深情地舔着。赵盘八在溪边的野花丛中采撷了一朵朵雪白的玫瑰、嫩黄的茉莉和金边美人蕉，编成一个花环套在艾苏苏的脖子上。艾苏苏在溪水清晰的倒影中照见自己变成了神话中的百花王子，高兴极了，爬到一头母牛身上喝一声冲啊，把牛当作马骑在草地上驰骋起来，逗得赵盘八哈哈大笑。那头母牛载着艾苏苏小跑到狭窄的山崖边，突然闷着长叫一声，惊慌的扭转头拼命朝牛犊奔来。 艾苏苏骑在光溜溜的牛背上，没有防备，被颠簸下来，膝盖擦破了，哭嚷着一瘸一拐地奔向爷爷。 赵盘巴凭几十年的狩猎经验，知道碰上危险了。他抬起鹰隼般的锐眼，向山甲望去。只见灌木林里树枝乱晃，枯叶纷落，一会儿窜出一群柴狗压了过来。两头牛犊钻进母牛腹下，簌簌发抖，母牛眼里流露出愤怒与惊骇的光。赵盘巴解下木弩，在一头母牛屁股上抽了一下，喝道：蠢货，快跑！两头母牛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撒开四蹄儿向芭蕉寨方向逃去，但来不及了。柴狗分作两路，窜到牛群前面拦住去路，牛群只好又回到赵盘巴身边，求援似的望着他。赵盘巴把艾苏苏揽进怀里，冷静地观察了一下，柴狗有大小二十来条，都饿扁了肚子。他知道饥饿的柴狗比老虎更难对付，他懊悔把火药枪卖掉了，不然的话，火药枪巨大的爆炸声也许会把柴狗吓退，起码也能给寨子里的乡亲报个信儿。现在他身边只有十来支筒竹箭和一小桶见血封喉汁，肯定寡不敌众。情形确实危急，但毕竟赵盘巴是老猎人，面对危险还能沉住气。他把两头牛犊和艾苏苏拉到中间，自己和两头母牛面对柴狗组成一个三角形的护卫圈。两头母牛鼻子里喷着粗气，低着头摇晃着两只又短又细的牛角，准备与柴狗拼死一搏了。赵盘巴拉满弩弦，把一只锋利的筒竹箭在箭血封喉之里进了进，扣进弩槽，在跃跃欲试的柴狗中间寻找带头的公柴狗。但他发现这群柴狗中除了小柴狗外都是清一色的母柴狗，壮年的公柴狗一条也没有。这时柴狗已经把赵盘巴和牛群团团包围住，嚎叫着一步步逼进来。一条半大的公柴狗大约是想卖弄自己的本领，首先冲将上来，在两头母牛面前窜来窜去，想去个空隙钻进护卫拖走牛犊。赵盘巴眯着眼，端起木弩，瞄准那条狂妄的半大公柴狗，轻扣扳机，扑的一声，利箭扎进他的眼窝，他惨叫一声，在地上打了两个滚，四腿朝天蹬了两下，就不动了。柴狗群骚动了一下，窜出四条母柴狗和五条小柴狗，一拥而上，扑向赵盘巴。赵盘巴不慌不忙，迅速将五只箭足蘸一下毒汁，一只只发射出去。四条母柴狗和一条小柴狗都中箭身亡，剩下的四条小柴狗夹着尾巴逃回柴狗群。柴狗虽然被打死了三分之一，却仍不肯退缩。赵盘巴的箭囊里只剩下最后四只筒木箭了，必须赶快设法杀开一条血路，不然箭用完了就会束手待毙。赵盘巴把艾苏苏背在身上，用藤子捆紧，让两头母牛左右夹住两头乳牛跟在自己身后，向芭蕉寨跑去。 五六条柴狗一字排开拦在路上，呲牙咧嘴地咆哮着。赵盘巴大步流星迎上去，嗖嗖两箭射死两条。其他柴狗见到同伴临死的痛苦挣扎，畏缩了。赵盘巴趁机冲出包围圈，他朝寨子跑了一小截，回头一望，糟糕，两头母牛和两头牛犊并没有跟着他逃出来。柴狗放走他之后，把牛群堵住了，十多条柴狗一起疯狂地扑上去撕咬。两头母牛把脑袋紧贴草地，翘起那对可怜的牛角去挑柴狗，保护着牛犊。柴狗异常敏捷，躲过牛角，扑到母牛笨重的身体上，残忍地咬着。两头母牛背脊上都被咬开了几个口子，鲜血淋漓，仍然不肯退让，拼命地抵挡着。赵盘巴气得七窍生烟，牛是集体财产，岂容野兽糟蹋？再说自己威震山林几十年，打死过老虎、豹子、野猪，数也数不清，最后竟让柴狗在自己眼前把牛吞吃掉，他就是躺进棺材也咽不下这口气。想到这里，赵盘巴怒吼一声，拉弦搭箭奔回来，对准到母牛身上的两条柴狗，嗖嗖就是两箭。 两头母牛趁着柴狗慌乱之际，用头轻轻抵住牛犊屁股，退到赵盘巴身边。有一条秃尾巴柴狗呲着尖利的犬牙扑上来，前爪将搭在赵盘巴双肩上，好咬喉管。赵盘巴一闪身，拎起那架用紫檀木做的弩，用尽生平力气狠狠朝秃尾巴柴狗的脑袋上砸去。扑的一声，秃尾巴柴狗连哼都没哼一声，就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。可是结实的木弩断成了三截，老猎人现在真是赤手空拳了。柴狗被震慑了，不敢再扑上来。一条母柴狗带头长嚎起来，其他柴狗也跟着嚎叫。这嚎叫声很怪，像鲁莽大汉在嚎啕大哭，嘶哑而又尖利，持续不断，震动山坳。连听惯了虎啸豹吼的赵盘巴也不禁毛骨悚然。两头牛犊吓得跪倒在地，艾苏苏也吓哭了。随着嚎叫声，一里外半坡上一个被草木深掩的山虚里，稀里哗啦一阵响，窜出一条黑影飞奔而来，一直冲到离赵盘巴不远的地方，突然站住不动了。赵盘巴揉揉眼睛，仔细瞧着眼前这条大狗，果然金黄的毛色间有两条对称的浅黑花纹，是他，是逃跑了大半年的赤力。 赵盘巴火冒三丈，这忘恩负义的畜生竟敢唆使柴狗来伤害主人，现在自己手无寸铁，怎敌得过比老虎还凶猛的赤力呢？自己一把老骨头，黄土盖脸也不足惜，可怜宝贝儿孙子和集体的牛都要遭害。艾苏苏在爷爷的背上也认出了赤力，面对这凶猛的猎狗，他不觉得惊骇，却高兴地喊道，赤力快咬柴狗，快咬。赤力把尾巴朝着艾苏苏轻轻摇动，并伸出舌头磨磨牙齿。赵盘巴觉得赤力是在残忍地嘲弄自己，他老了，精疲力尽了，索性坐在地上，有气无力地对赤力说，要咬你就赶快咬断我的脖子吧。他合上眼皮，两行老泪从眼角溢出来。可是等了半晌，还听不到动静。赵盘巴感到奇怪，睁眼一看，赤力还在跟前摇晃着尾巴。柴狗们等得不耐烦了，一条条嚎叫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12条柴狗分作两路纵队逼向赵盘巴。突然，赤力瞪着柴狗，汪汪汪叫了三声。柴狗像触了电似的站住不动了，以其畏惧又愤怒地望着赤力。赤力冲向通往芭蕉寨的小路，驱开扼守在那儿的3条小柴狗，然后奔到赵盘巴面前，咬住他的衣襟，使劲儿拖向缺口。赵盘巴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那3条母柴狗嗅嗅同伙尸体的腥味，突然发疯似的嚎叫起来，率领9条小柴狗一起扑向赵盘巴和牛群。赤力对着柴狗愤怒地咆哮着，东撞西突，用脑袋顶翻一条条张牙舞爪的柴狗。3条母柴狗绝望地围着赤力撕咬，其余9条小柴狗也转而扑向赤力。赤力一下子咬死了6条小柴狗和1条母柴狗，但剩下的2条母柴狗咬住赤力2条后腿，死不松口。赤力前爪屈跪着动弹不了了，3条小柴狗趁机扑到他身上乱啃乱咬。赤力狂叫一声，突然头一仰，腰一挺，前爪腾空而起，3条小柴狗被甩在地上。赤力2只前爪分别压住左右2条小柴狗，同时一口把中间那条小柴狗的1条后腿连皮带骨咬了下来，接着又把压在前爪下的2条小柴狗咬穿了肚子。3条小柴狗惨叫着，拖着血淋淋的身体逃进了草丛，但是赤力身上也被咬开了几个口子，鲜血直流，特别是那2条咬住他后腿的母柴狗，锋利的牙齿已在咯咯咯地啃他雪白的骨头了。赤力转不过身来，也没有力气再蹦跳，只得卧在地上，望着赵盘巴汪汪汪急促地叫个不停，希望旧日的主人赶快离开。赵盘巴一看只剩最后2条母柴狗了，勇气又回来了。他爬起来奔过去，猛地拎起左边那条母柴狗的2条后腿，甩到空中，划了个弧形，狠狠砸在石头上。母柴狗一下子昏死过去，右边那条母柴狗立即放开赤力，猛地窜上赵盘巴肩膀。 赵盘巴没防备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，母柴狗张开血口，恶狠狠朝他的喉管咬去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赤力拖着已露出骨头的后腿，用他平生的最大力气扑向母柴狗，紧紧咬住他的脖子。等赵盘巴把他们分开时，母柴狗已死了，赤力也软软地躺在那里，气息奄奄。艾苏苏一直深情地呼唤着，赤力，赤力。在赵盘巴的眼前总晃动着槟榔树下那一幕，老泪从他的眼角里滚落下来。太阳升起，雾霭散尽，赵盘巴赶着受伤的牛，领着艾苏苏，抱着昏迷的赤力，一步一步向寨子走去。 好了，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第七条猎狗我们欣赏完了。在很多文学作品中，狗都是忠诚勇猛的象征。在描写人与狗的关系时，很多作者倾向于把狗写成弱势而值得同情的一方，而人往往因为误会、自私等原因处于道德劣势。但最终这种不平衡的关系都能够得到修复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。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您带来根据关汉卿的剧本《鲁斋郎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宋朝年间，许州城里店铺林立，车水马龙，一派繁华景象。一天忽然街市骚动起来，行人纷纷躲避，车马匆匆退让，茶肆急急垂下竹帘，酒楼忙忙关起门窗，艺人惶惶然止住歌舞，女人们更是如惊弓之鸟四散躲藏。要问百姓为何这般惊慌，原来是走来了花花太岁鲁斋郎。那鲁斋郎乃豪门阔少，是个嫌官小不做、嫌马瘦不骑的纨绔子弟。他以权仗势，为所欲为，每日里飞鹰走犬，横行街市。莫说市井平民畏之如虎，就是州官县吏也奈何不得。今日鲁斋郎酒足饭饱，又出来闲逛。他身穿紫花绣金袍，骑一头雕鞍骏马，由仆人张龙引路，招摇过市。忽然间他一眼瞥见路旁银浆铺里闪过一个女人的身影，甚是婀娜，不禁心痒起来，便勒住马，伸长脖子紧紧盯看。鲁斋郎摸着肥嘟嘟的下巴，转开了心思。 张龙，这银浆铺是何人所开呀？那小娘子是何许人也？ 哎，少爷，那银浆铺是李四所开，那娘子是李四的媳妇儿娇娥，这条街上有名的美人儿。 啊，我正想金屋藏娇呢，哎，怎么才能勾搭得上啊？ 少爷，这有何难？明儿个拿一把饮酒壶，您就是…… 张龙附在鲁斋郎耳边如此这般密语一番，引得他嬉笑不止，是连声叫好。第二天，鲁斋郎一早就骑马来到银匠铺前，张龙梆梆梆敲开店门，唤出银匠李四。 李四，我家少爷有把饮酒壶摔漏了，你给修好，付你十两银子。 哎，李四啊，哎，你忙着， 也别让我们少爷干等啊。去去去，叫个伙计来伺候少爷喝酒，如何呀？ 李四一听，哎呀，我这小店哪儿雇得起伙计？就让我丑媳妇儿来伺候少爷吧。 鲁斋郎向张龙飞了一个笑眼，忙说：“ 哎，好好，嗯，要得，要得。” 随着李四一声呼唤，门帘一挑，李四媳妇儿娇娥缓步走了出来。她云环雾鬓，柳眉阴唇，目如秋水，肤如凝脂，着一身粉白罗裙，真像一尊银美人。她怯怯地立在一旁斟酒伺候，把个鲁斋郎看的是目瞪口呆，连杯中酒都洒了出来。不一会儿，李四送上修好的酒壶，拯救如新，真是精湛的好手艺。鲁斋郎向张龙使了个眼色，张龙端起酒盅：“ 李四，手艺不错，我家少爷赏你三杯。” 李四连连摆手：“哦，多谢少爷，小人不会喝酒。” 鲁斋郎把脸一沉：“ 怎么，赏脸不要，不喝也罢。我今儿个要带你媳妇儿到郑州玩几天，给你十两银子做盘缠，你随后赶来便是。” 李四哪里料到这等事变，惊吓得没了主张，他苦苦哀求，磕头如捣蒜。鲁斋郎哈哈大笑，命张龙把哭成泪人的娇娥挟持上马，又对李四说：“ 哼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有能耐你上衙门告我去。” 却说李四匆匆锁了店门，一路紧追来到郑州。 他又气又急，饥渴交加，还没赶到衙门口，便心口剧痛，一头栽倒在地。说来也巧，正遇上六万孔目张圭走出衙门回家，把李四给救了起来。 见他可怜，便命差役扶他来到家中，请夫人李氏为他医治。 李氏是名医之女，善治心绞痛，忙调了一副药给李四服下。过了半个时辰，李四才缓将过来，对张圭夫妇是千恩万谢呀。李氏见李四面相忠厚，更增恻隐之心，要认他做兄弟。张圭欣然允诺，李四感激万分：“恩人呐，我自幼父母双亡，又是独生子，今天遇到您这样的救星，我就是当驴做马也报答不了您的恩情啊。亲姐姐，亲姐夫，我李四命苦啊。有人欺负我，您能给我做主吗？” 说罢就要跪下磕头。张圭把他扶起来安慰他：“ 谁敢欺负你，我绝不饶他。这郑州地界谁不知我六万孔目的大名？说吧，兄弟，你到底有啥委屈啊？” 李四禁不住哇哇大哭：“ 姐姐姐夫啊，你真得替我做主啊，有人抢夺了我的媳妇，我是从许州跑来告他的呀。”“ 哦，什么人竟敢如此大胆？此人姓甚名谁？”“ 他就是鲁斋郎。”“ 啊！” 张圭一听脸色陡变，连忙用手捂住李四的嘴：“小点声，你知道那鲁斋郎是谁吗？你能告得倒他？哪个衙门敢管他呀？”“哎， 爸爸爸，你还是忍下这口气的好，免遭更大的麻烦。我送你一些盘缠，快快回徐州去吧。” 李四听了，颓然跌坐在地，一阵晕眩。说话间到了清明节，鲁斋郎对张龙说：“ 快陪我郊外踏青，